你只想变成透明的颜色，你再也不会梦我痛，我心动了，你已经决定了，你已经决定了，你静静认真，静静把昨天再全新握着，回忆越是甜，就是越伤人，越是在手心留下秘密麻麻深深浅浅点点痕。你不是真正的快乐，你的笑只是你穿的选择，于是你含着眼泪飘飘荡荡，跌跌撞撞地走着。你不是真正的快乐，你的笑只是你穿的保护色，你决定不恨了，也决定不爱了，真的快乐，你的笑只是你穿的保护色，你决定不恨了，也决定不爱了，把你的灵魂关在永远锁上的躯壳。你不是真正的快乐，你的笑从不全的愈合，我站在你左侧，却像隔着银河，难道就真的把